自己的方式爱你，来自陈明真。光听这首歌曲的歌名就能感受到一种对于爱情的执着，我们都是在用自己的方式在爱着我们想爱的那一个人，用自己的想法、方式以及方法。爱的方式有很多种，而爱的结局却只有两种，那就是相守和别离。可以用最终的厮守来完成最初的相爱，也是用离别的方式来完成一次爱。爱上一个人的时候，会有一份安宁和温和的感觉，有一份温情在其中。不管结局如何，只是想说，若爱请深爱，若弃请彻底。来听张信哲，且行且珍惜。 点点滴滴如春风化作雨，

着故事。当你最寂寞的时刻，我陪伴你，给你我的安慰和鼓励。自己矛盾的私心让我每天忧愁，只好就让你走。明白，明白，为什么我不能放得开，舍不得这个爱，你是一生一世不会了解。我明白，我明白，在我心车站，看着自己的悲剧演完，透过玻璃窗看见你的泪满面，那车头依然吐着烟。听说现在的你正在大吉利，前途好比闪亮的星星，我只希望这所有能够让你欢喜，我才能放心走。 小镇姑娘来自陶喆，这是一首中版蓝调风格的歌曲，相当的清新和自然。比较出色的是歌曲当中的真假音的转换，在真假音之间完全找不到真空，结合的严丝合缝，所以你根本就分不清楚哪一句是真音，哪一句是假音。唱到最后，陶喆已经完全不跟着音乐的节拍走了，随心所欲地发出各种百转千回的口白和吟唱，一点章法都没有。但是真正喜爱R&B 的歌迷最喜欢的就是这种感觉。生涯的第六感继续为您请出的是曾经和陶喆有过合作的蔡依林，来听到她演唱的这一首《你快乐吗》。 谁都没权利要求你离开他，即使他总让你伤心牵挂，我只能在你身边听你说说话，听你说着他泪如雨下，跟自己挣扎，其实很多人都爱得很傻，天真的奢求相爱承诺的话，问自己快乐吗？只是以为爱他，直到黯然心碎。

说你潇洒，你说我漂亮，结了婚就从来不再提起。现代人不知道为什么这么多烦恼，神情神意不容易看到。有老婆还要风骚，有美丽还要怕老，潇洒漂亮又是不可靠。女人爱潇洒，男人爱 真好，像小猪的脚，寻找很傻很可爱的曾经，年少的宝盒就在小军的音乐盒。 小军的音乐盒。 念动潮飞南浦云，珠帘卷幕西山雨。这是《滕王阁序》当中的一句，也是刚才这一首《卷珠帘》歌名的由来哦。卷珠帘在当时一出江湖的时候呢，就征服了很多的人，大家都开始在好奇啊，年仅23岁的霍尊是在怎样的一个情境之下，然后创作出了这样的一首美到让人想哭的作品呢？后来据霍尊的介绍呢，说他的这首歌的创作灵感其实呢是来自一部具有北欧情怀的动画片。好了，来到今天的第二首，萧亚轩的《转眼之间》。 距离自己多远，爱始终无声于语言，我只有一夜又一夜睁开双眼，想自己在时光里有多少的爱变，想自己对你剩下了多少眷恋，转眼之间头发长了又要剪，转眼之间离开的朋友后来又忽然出现，生命像一个圆圈，但你呢就是种虚线，爱只练习在心里一面，无论我们分开了多久时间，多少次寂寞了你房间留下了谁，多少次我疲倦了想试

弦子最清风。有朋友对我形容过他，说他走在路上都会很容易被忽略掉的样子。其实我还是觉得他声音还蛮不错的，莫非就是因为他长得不够惊艳啊，所以他的演艺道路也并不顺畅吗？当年我还记得他跟潘帅合作了很红的那一首《不得不爱》，随便路上抓几个正在哼这首歌的人来问，但是却没有人知道其实这个女生她就是弦子。当然她也没有在这首歌的 MV 上露面。接下来是张艺谋电影《归来》的主题曲《含泪》，跟着你到天边。 昨天的事隐在眼前，昨天的欢笑响耳边，无声的岁月飘然去，心中的温情永不见。 这首歌在初听到的时候是感觉会有一些耳熟吧，其实这是改编自余光曲的一首歌，总共呢是有三个版本，有吴青峰，还有常石磊，以及刚才我们听到的韩磊的版本。觉得吴青峰唱得很清新，而常石磊呢作为这首歌小亮的演唱者也是唱得荡气回肠的，而刚刚我们听到的韩磊呢又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感觉。其实我倒有种感觉，就是青峰唱的和常石磊还有那么一点小相似呢，这